蛋子。 OK。我回到《使徒行传》，因为我讲的话比较，对我对自己的话没有把握，但我对上帝的话有把握，这样上帝的话不会有错，所以就先拿没有那个零错误的100分的上帝来，先把它拿出来比较好。OK， 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那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摸饼祈祷。OK， 这是耶稣升天以后，有一天呢，使徒们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呼召人来相信耶稣。OK， 悔改我想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话。他呼召的那个讲的人叫做彼得，渔夫彼得，他呼召大家来认识神，来悔改。悔改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有看过很多种的悔改，佛教徒也有悔改，然后不只是信宗教的人会有悔改。如果我曾经很混，然后我考上了一个我很讨厌的高中，经过了三年我就很奋斗，我就用那三年来悔改，然后上了政治大学，这也是一种悔改，这也是一个悔改的一种形式。但是圣经讲的悔改有点不一样，圣经讲的悔改不只是改变，不只是那种难过的心情，圣经的悔改有个对象，那个对象是谁？有个悔改的对象，你讲话有对象，然后你打人有对象，那我们悔改也有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上帝。悔改是一个转了一个方向，转到上帝的面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想说这都是大家很熟的东西，但是教会起初是建立在悔改这件事情上。我们悔改就受洗，我们的罪就因为我们悔改得到了赦免。就像一个小孩，他跟爸妈说：“求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你去爸妈看小孩子很可爱，于是爸妈就不再生他的气。上帝原本也是我们的天父，但是他是因为我们很可爱，所以不生我们的气了。他是因为我们悔改，但是悔改真的有效吗？如果你杀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他的爸妈有一天碰到你，跟他说我很抱歉，我杀了你小孩，不一定有效。这边讲悔改有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的悔改能够被上帝悦纳，被上帝接纳。我们的悔改被接纳，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OK， 所以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上。因为耶稣死，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用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天国的门票。因为耶稣复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个能力。我们不用再活在罪恶的捆绑里，我们靠着耶稣复活的那个力量，就是圣灵的力量，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我想大家可能信主以后，或者是接触基督教以后，会有那种经历，你很想要听上帝的话，但你就是不想听。但你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来思考，你很想听上帝的话，这个力量是从哪儿来的？那不就是从上帝来的吗？但听话可能有点对大学生来说有点幼稚，但是我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顺服上帝的时候，那个力量正证明的圣灵在你心里面，你想要顺服神的那个力量，你就继续顺服他，就去依靠他，求他给你力量。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经历，你随着年岁的年纪越来越大，你会就越来越经历到，你越来越能顺服上帝，那个经验值越来越高。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他从来都不犯罪，一个属灵的人是他越来越习惯去胜过罪恶，越来越习惯去依靠上帝。好，所以教会就建立了。那些人总共至少3000人，他们领受这个彼得的话，他的话就是彼得，他们就受洗。 OK， 我们来看教会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想到的就是主日崇拜，有唱歌啊，讲道啊，可能后面有个爱宴，像我们今天有个爱宴啊，大家会聊一聊天，然后大家会分小组，打开圣经讨论问题。OK， 那以前的教会是怎样？ 以前的教会，第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OK， 其实这个圣经的翻译是翻得很好的，但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其实恒心是指每一件事。他们不是只有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还是恒心彼此交接、彼此拨饼，还有祈祷，每个都是恒心。原本的英文那个恒心是指每一件事，恒心就是不断的意思。OK， 遵守使徒的教训，教训其实英文是 teaching， 我想希腊文应该意思也是类似。教训就是使徒讲的真理。当然，教训不是只有我们爸妈跟我们讲那种教训，我教训你，你要乖，你要听话。教训也包括你要认识上帝，上帝是一位很美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赞美他。上帝是一位充满爱的上帝，所以我们用爱来回应他。上帝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想要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过出圣洁的生活。每一个教训，每一个知识，都是使我们来回应上帝，都是因为我们悔改，都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灵，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来守他的教训。再来是彼此交接，你看这边有好几个人不同的手握在一起，教会就是大家交接。你们可能有人参加过那个接力赛，有交棒有接棒，其实这边讲交接，英文其实是 fellowship 是大家很熟的团契。团契不只是一群人一起吃饭，团契其实在饭这种东西在以前应该是非常宝贵的。大家都说食物不够用，所以华人碰到华人第一句话是你吃饱了没，但是他们不只是分享彼此的食物金钱，我们任何东西我们在相信在上帝里面我们是可以彼此分享，所以交接就是分享。然后波饼是指圣餐，圣餐是指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圣餐都是说受洗后可以领，那我们平常我们拿着圣餐的时候有点像是个白痴的动作，因为我拿着一个饼，拿着一个酒，不是酒，那个葡萄汁，怎么会说这个是耶稣的身体，这很莫名其妙。然后我以前有一次在教会就是看到有人因为那天预备的葡萄汁太多，就有人在狂喝这样。对，其实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这是一个提醒。圣餐不只是一个仪式，不只是一个象征，圣餐是给我们提醒，也让我们向世人宣告，让我们在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彼此面前宣告说：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我相信我的生命是他换来的。拨饼，把那个饼拨开，把耶稣的身体撕碎，是再次提醒自己：主啊，如果我诚心诚意的希望你能够赦免我的罪，我希望继续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这个时候，我相信，因为你说那句话，神爱世人，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叫任何相信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你说了这句话，我信。所以，当我吃下那个饼的时候，当我喝下那个杯的时候，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已经被上帝接纳，我知道我可以活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我可以继续在这个地球上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不用被我的过去捆绑，我不用被我的失败、我的罪恶捆绑。最后一个是祈祷，祈祷其实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东西，我们常常需要彼此的祈祷。在这里提到的不是平常大家私底下的祷告，当然那非常重要。圣经说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需要上帝。但是在教会里的祷告，包括我们在真善美社，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这种祷告，我们代表的是我们相信真正能够帮助对方的是谁？真正能够帮助对方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上帝，一切都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祈祷的时候，代表我们真正的爱。当然，有时候有些祈祷你们也碰过的，不一定碰过啊，希望不要碰过，希望你们没有人碰过。有些祈祷就只是念念有词，但不是真的在乎对方。但你们一定也碰过很在乎对方的祈祷。祈祷就是我们最能为别人做的事。有些人曾经分享过，祈祷很累，祷告真的好累哦，祷告好烦哦。那代表一件事情，祷告是一种服事， 不是不是就是会累吗？不是不是有的时候就是会烦吗？但我们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为他祷告，我花时间，我花心力，我去思想他有什么需要的，我们把他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正是代表我们爱他，更代表的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等候，一起来经历上帝要怎么来帮助他。所以教会里面一起祷告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不要轻看美圣会任何一个真善美圣里面的人，或你教会里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祷告，这都是很重要的。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我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然后这个问题的解答也很多，我想要直接从一段经文来看，这是以弗所书的里面的经文，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OK， 我想问大家，我想大家思考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我们为什么要得救？永生是什么？救恩是什么？如果救恩只是为了上天堂，这一位全世界最聪明的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悔改受洗的那一刹那，不让我们直接就进天堂，还要在地球上过几十年很无聊，或者是很痛苦，或者是很成功，但最后可能会很失败的生活？一定是上帝有某个智慧的存在，一定是因为上帝很聪明，所以他这样安排。因为他说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他要我们继续活在世界上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需要去经历我们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宝贝？是福音嘛？福音好消息，大家整天听到福音是好消息，然后救恩是很好的东西。我们就是在教会里面，至少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福音有多好。我觉得我大概是从毕业以后看到越来越多的整形的那个医院这样子诊所，然后整形的手术的广告满天飞。其实在基督里有个更好的整形手术，它是整你的心这样子。 OK， 你的心是真正有影响的东西。当然我们一定都有经历过，你很讨厌一个人，但他其实非常漂亮，那你就是很讨厌他，可能是一个网络上的人，可能是一个明星，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大家常看到的一个公众的人。你一定也有经历过一个大家都觉得他，客观来讲，诚实来说，不是太漂亮，不是太帅，像我就不是太帅，对不对 ？OK， 可是他可能就是你非常的喜欢跟他在一起。那这个也不是说我说你可能非常喜欢跟志浩哥在一起，他也很帅，这样不行。我要找一个更好的比喻，算了。反正就是一个不太好看的人，但是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这边说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圣经说耶稣基督没有加什么美容，他不是一个帅哥，但是耶稣说，但圣经说他到哪里去，哪里的人都在爱他。他的任何的行为，他任何讲的一句话，他心里面想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令他周围的人喜爱，除了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可能包括法利赛人。但是正常来讲，你只要碰到耶稣，你就只会喜欢他。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说他很讨厌基督教，他很讨厌教会，他觉得台湾教会好腐败，他觉得美国教会很怎样，他觉得历史上有十字军东征怎样。那你很少会听到一个人很讨厌耶稣，因为耶稣具有一个没有人具有的能力，他就是这个身量，他这个能力是因为他就是爱。照着圣经自己讲，神就是爱，谁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长什么样？耶稣基督都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爱，道成了 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所以难怪没有人会讨厌他，也难怪我们圣经说我们要像他一样，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 一个真正伟大的整形手术，一个真正伟大的外科手术就在你们里面。但是那个手术台，很抱歉，包括一个地方叫，不是很抱歉，很高兴也包括一个地方叫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道是指耶稣基督的真理，同归于一是指我们同心，我们不再分。我们可能还是有不同的特色，有的人喜欢打篮球，有的人喜欢看电影，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打电动。可是，在真道上，在真理上，在对耶稣基督的爱跟认识上，我们有一样的经历，我们有一样的认识。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教会提供了一个地方，它像个手术台，它也像一个培养皿，它像是一个幼稚园。像教会的人看，像喝奶瓶一样，教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长大，像耶稣，让我们越变越像耶稣。教会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地方。第二个，教会保护我们。我们一起来念，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以前有我爸妈收到一个诈骗电话，他说：“妈妈，救命啊！我被抓住了，求你来救我。”这样，就是我爸妈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听到诈骗电话，那个声音很像我，应该没有我帅，但他声音蛮像我啊。对，我应该没有我丑，但他声音蛮像我。对，但是我爸妈听到那么像的声音的时候就吓到了。OK， 我们这世界上很多骗子。很多诈骗集团，很多有时候你不要讲诈骗集团，有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也会虚伪一下，或者是欺骗一下，不小心难免。但是钱可以赚回来，友情轻微上来讲，有些轻微的友情还是可以挽回。但如果是跟生死有关的事情，要命的事情，你被骗了，那不是很惨吗？而且这是永恒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国三、高三那一年多么痛苦。假设你高三那一年，你要经历一辈子从永恒到永恒的痛苦，那你受得了吗？永恒的地狱、永恒的天堂，这是严重的事情。所以，教会保护我们，教会给我们正确的知识，让我们知道，不要随从那些错误的教导，异教是异端，还有一些会让我们。不再认识正确的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事情，会让我们被骗。教会就给我们正确的知识，像是志浩哥刚刚跟大家一起，我们来读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要帮助大家，我们可以有正确的知识，以至于我们在真理、在永生、在生死这一件事最重要的事情上，我们不至于被骗。我们可以走在正路上。所以教会透过他的教导，透过牧师。更透过大家彼此之间的鼓励，大家彼此之间的劝勉，我们可以彼此的保护。好，教会让人学习去爱，或者说教会让人学习爱的功课。在下一节，以弗所书的下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能于元首基督。爱心。对吧、啊？这个是大家都很在乎的事情。当然，自己爱人有时候会很辛苦，但别人爱我们，我们通常都感受得到。特别是那种真心诚意的爱，我们都是感受得到。教会让我们学习去爱。如果说上帝最美的一个地方，耶稣最美的地方，就是他的爱。他既是一个宇宙万物的上帝，他坐在宝座上，统治着全宇宙，不只是地球，不只是美国，他统治着全宇宙。但是他又降杯降到马槽里面，这个最恶心的地方。马槽是马跟牛在吃一些人不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像那种饲料的地方，很臭。一个上帝在天上，他又降到地上，他与我们同在。一个上帝，他最厌恶罪恶，但是他竟然背负我们的罪恶在十字架上。一个上帝，他竟然很充满了公义，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但他又充满慈爱来爱我们。如果上这是爱是上帝最美的话，如果是 如果圣经用神就是爱来做上帝的自我介绍，那爱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东西，因为那是最美的东西，那是最帅的东西。所以教会让我们学习一个爱的地方。你一定会碰到有些很讨厌的人，你也会碰到一些你很喜欢的人。当然很快乐的事情就是跟大家朋友在一起，但在教会中你难免会碰到很讨厌的人，有时候可能是讲台上的人。反正当你碰到讨厌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一句话，保罗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没有教会让我们学习，如果我们周围都是很舒服很 nice 的人，我们就不会学习像耶稣一样在地球上忍耐那么多的人。耶稣，大家想象一下，耶稣每一次碰到那些法利赛人，他的回应，你会觉得他怎么会有人回应的这么漂亮？他既没有贬低法利赛人，没有让法利赛人觉得受辱，没有去羞辱他们，但是他很诚实的指出他们的问题。耶稣在面对大家排斥的人，包括妓女，包括罪犯，包括卖国贼，包括贪污的人，耶稣的每一个回应都是那么完美。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学习像耶稣，在教会里就是很适合的地方，我们就学习去爱人。像这里，如果一个爸爸碰到他的女儿，他女儿很忧愁，他要去安慰他，他要去鼓励他，教会就提供这样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连于元首耶稣。当然这边也很重要，我们的爱是有限，因为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呢，我们如果连于无限的上帝，像一个插头插到无限的一个插座，那个电就源源不绝的冲过来，我们就不会枯干。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想到说，的确我们常会觉得啊，我爱心不够，我今天很累，我今天写完好几个报告，刚考完试，或者是我今天刚跟我爸妈吵完架，现在碰到眼前一个基督徒或眼前一个要爱的人，真的没爱心去爱他，怎么办？我们有耶稣，上帝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这是我看别人金阳牧师讲的，但是我觉得至少实验在我身上还算蛮真实的。就是你如果觉得你爱心不够的时候，你还是去爱，你还是把它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不是那种太勉强太虚假，但你还是练习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上帝给你力量。不是我每一件事都要上帝给我，不是我们人里面好像有一个电池，然后那个电池要充满了上帝的爱以后我才能爱人，而是我们人心里面有一个有基督，就像保罗自己讲的，我们人像个瓦器，瓦器里面有个宝贝，你像个瓶子里面的宝贝就是耶稣。当我们越用耶稣的时候，越去爱人的时候，用耶稣的爱来爱人的时候，我们会越经历到这个爱是用不完。所以与其等待耶稣的爱或感动充满我们，我们再去爱人，我们不如一开始我们直接去爱人，我们去经历说上帝的爱怎么透过我们去流向其他的人。好，最后一个，应该最后一个，对。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乃结各万特质，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那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球星叫 Michael Jordan， 那他叫做空中飞人。基本上要当一个飞人，你不能够只有一个手，你不能够只有一个脑袋，你不能只有一个脚，你要有脚，你要很强的脚，你要有弹跳的力量，那个叫很强的弹跳的力量，手要能够握住那个球，是你的协调力要很好，你的脑袋要很能够下指挥。所以成功的打篮球，他需要一个健壮的身体，百节各按体质就是这个意思。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就是很擅长聆听，他很知道怎么去听别人讲话，他 他知道怎么去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甚至不用讲话，他那个同情的眼神一看着你，你就觉得啊被安慰。有些人就是这种，有些人是很会讲，他就是很会讲，而且不太会讲错话，他知道怎么去鼓励人，又知道怎么去骂人。而且别人骂人都是越骂越被讨厌，这个人骂人是越骂人家越喜欢。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百节个案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有人当手，你很会打球的，就去多去碰那个篮，不要把你的手放到鞋子里面去。如果你是脚，你就是很会跑的，你不要用你的脚去拿那个篮球，你用你的脚放到一个够好的篮球鞋里面，好好的去跑步。这样子 Michael Jordan 就能上来，这样教会就能把福音传出去。 OK，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彼此的帮助。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教会里面没有明星的，正常来讲就是没有明星的，教会应该只有一个明星叫耶稣基督，其他的人我们就是练习看到彼此的优点。脚看到手就称赞，哎，真灵巧，手看到脚就称赞，哎，你真是会跑。我们看到彼此的优点，我们在教会里就学习，哎，我们可以彼此的欣赏，而不是彼此的嫉妒或竞争。这样子的话，球才能进去；这样子的话，芝加哥公牛才会赢。OK， 好，那我想分享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爱人的功课。我觉得我不敢说自己很爱人，所以我才来讲这个。我今天来讲这个是因为我曾经被耶稣爱过，我被一些人爱过，所以我想把我经历过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在教会里面第一个事情我学到的是要让主做主。我们最有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在政大念民族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要做报告，报告就是很多人要一组，总是会有人特别拼，有时候会是我，有时候我，有时候不是我，有人就会很拼，他会把报告写得非常好，带人讨论，然后你总是会碰到小组里就是有那种很混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想啊，到了大三大四能够自己做报告，我就尽量自己做报告，就变有点独行侠这样。但是教会就是让我们没办法自己做主，我们必须要把那个主权交出去。我们不知道下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下个礼拜天的时候，我来到教会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来一个乞丐，突然来一个，很在情绪低落，他碰到很惨的事情，他又出现在我眼前，我需要去安慰他的人。教会让我们充满这种变数，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说什么？上帝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晓得这些事情，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反正明天就会在教会里发生，但这些事情让我们得益处，这是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相信上帝，你可以说你的信心很小，就跟志伟哥一样，我信心很小，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但是只要你有那一点信，你有那一点信，哪怕再微小，只要你信的是耶稣，这就证明了你是真有信心的人。所以教会让我们能够练习信心越来越真实，信心越来越长大。那这是一个孤儿院的创办人，叫做乔治穆勒，我很喜欢他。然后他讲过一句话，The beginning of anxiety is the end of fai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rue faith is the end of anxiety.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个你们政大学生应该，好 ，anxiety 是焦虑，然后 faith 是信心，这你们都会。所以意思非常简单，我们会焦虑，有时候你来到教会，你真的会很担心啊，可能比如说你国中的时候，你要升到高中那个团契。或者是你国小的时候你要升到国中的团契，或者是你要换一个教会，因为你搬家，你会很焦虑，我来到教会会怎么办。但是我们2000年来的基督徒，我们学会的功课是我们要相信上帝，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相信上帝，即使可能有的时候小组里很无聊，有的时候你就是碰到分小组的时候，你碰到的人是你很讨厌的人，但你都相信上帝会做工。好，第二个是我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就是爱神跟爱人，就是你到底是在爱你眼前的人，还是你是在爱上帝？比如说有一天，我大四的时候，我去历史系旁听，然后不是旁听啦，去修课，然后有个女生超正，然后我没跟她讲过话，然后我觉得很想跟她交女朋友，刚交她男朋友，对，然后我心中觉得啊，糟糕，那个辅导跟我说，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要交基督徒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啊，完蛋。他应该不是基督徒，这样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啊，我要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信主，我要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得救，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他谈恋爱。好，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到一件事，我跟他祷告，每天都为他祷告，大概100多天至少有。然后，那我没有任何行动，我也没跟他讲过任何话，就默默的看着他这样子为他祷告。然后祷告的过程，我都在想，到底是我在爱他，还是上帝在爱他？就说上帝啊，你知道吗？我很爱他，哎，我会不会比你还更爱他？然后这种经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或者是可能是你的爸爸或妈妈，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就是你真的很爱一个人，你在想说，你到底是爱眼前这个人呢，是不是上帝根本不是那么爱他，或者说？你是在爱你眼前那个人，还是你是在爱上帝？当你在比如说你买一个礼物给他的时候，你到底是因为我爱上帝所以给他，还是因为我爱他？如果是因为我爱上帝我才给他的话，那我就不是针对他，那上的爱还是真爱吗？你们听懂我意思吗？我如果是为了上帝，上帝说你爱他，然后我就去爱他，但我不是真的出于对他的爱，我只是因为上帝这样跟我讲，这种爱真不真实。而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爱的是我眼前的人，我为他做一切的事，真心诚意的爱着他，为他做饭，为他为他什么都做 ，OK， 然后上刀山下刀山下油锅还是什么忘记了，对，反正就是这样子。但是我很爱他，但是。我是真诚爱他，但这样是爱神吗？这样到底是不是在爱上帝？还是我很真心爱他之后，就不是在爱神了？那这个人叫约翰派姆，他看起来充满爱吗？我不知道，充满慈祥就是了。他说这个，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对方最需要的就是上帝。当然，上帝不是那么抽象。他需要的包括上帝的爱，包括上帝的恩典，所以阳光、雨水、空气都是恩典。所以你不只是传福音，你也可以买一个食物给他吃，但传福音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一切来自上，圣经说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上帝来的，从众光之父来的。所以一切好的东西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当我们把好的东西给他的时候，这正是他最需要的。但更好的是，我们把上帝的真理分享给他，我们把上帝的爱分享给他，我们把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我们把我们对神的经验分享给他的时候，这恐怕是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把上帝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分享给他的时候，岂不正是上帝最快乐的时候？他如果最需要的是上帝，我给他上帝，然后上帝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够让人来认识他。圣经说神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一人沉沦。上帝的渴望就是任何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他，来爱他。如果是这样的话，爱神跟爱人就不再有冲突。当你在爱你教会里面那个儿童只是学可爱的小孩，或者是很可恨的小孩的时候，他一直要这个跟你闹脾气，那你就会学习像上帝一样用谦卑温柔，或者是像上帝一样 你不要怕他，就是凶他一下，这样让他长大成人，像耶稣。对，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样是爱他，又是爱上帝。请问大家有听懂我的意思吗？就说爱上帝跟爱人没有那么大的冲突，你把他最需要的东西给他，他需要是上帝，然后呢，上帝也会非常高兴，你也是爱上帝，因为上帝的愿望就是万人得救。耶稣来到十字架上，是他做最大的牺牲，十字架岂不就是为了拯救我们吗？所以你爱人的时候，就是在爱神；爱神的时候，也是在爱人。OK， 好 ，OK，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那他提醒我一件事情，他叫康来昌这样。然后他提醒我一件事情，叫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让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二个，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以前有的经验是这样，就是人家说，我以前去一个戒毒村，然后就是那边很多青少年，然后那边就是吸毒的人嘛。他们说，志伟啊，你没有吸过毒，没有，他们说啊，有一个人说了，他说志伟啊，你没有吸过毒，你是帮不了他们。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经验，就是他们说，有一个人他从小被他爸妈抛弃，他是阿嬷养大。他说王志伟啊，你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你是没办法帮助这个人。可是我们看圣经，上帝他老天父老爸他怎么讲？他说用神所赐的安慰能够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也就是说，如果神在你里面，或者说你用神喜悦的方式态度去安慰人的时候，即使他跟你不一样，比如说他像志浩哥一样很帅，可是我很丑，但我还是可以爱他啊，对不对？这没有问题的，我还是可以安慰他，不因为我们长得像有差别而有差别。如果一个人，比如说他是一个女生，然后他是个很辛苦的妈妈，然后十几年终于怀孕了，结果呢小孩子流产，我是男生我怎么安慰他？可是上帝说可以，他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各样就是任何一种。当然我们如果去体会人家的痛苦，我们曾经有经历过苦难，那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安慰人。如果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经历到上帝，我们不放弃对上帝的信心，但有时候会跌倒一点，但如果在过程中我们还是有对上帝的那一种信心还在的话，一定能帮助我们去安慰别人。但是即使你没有经历过他的那个痛苦，你不要害怕，你向神祷告，主啊，你给我力量，我要去安慰他，主你给我力量，我要分享你的爱给他，你还是可以安慰他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我面对最严重的问题，我面对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常常没有爱。我没有爱的时候呢，我就会变成很官腔的样子，这是我常出现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们发现我很官腔的时候，那表示那个时候我可能有点自私或干嘛，可是他有神的爱在里面。有时候爱好像会烧尽，你会觉得很累，你服侍到一个瓶颈，你没有爱下去的能力，你看到你那个讨厌的人就是爱不下去。所以圣经说还要爱仇敌，圣经说要爱仇敌，莫名其妙就是不爱他还有爱他，仇敌就是因为不爱所以才变成仇敌嘛。对，那可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什么爱？保罗说有人为人人死，有人为义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或者说我们罪人都是得罪神的人，也是仇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的服事的动力，我们参加教会的动力，那个教会可能很烂，但是我们继续参加的那个动力，就是爱一个很烂的人，包括爱可能是你常碰到的人，那个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基督的爱。因为基督曾经这样爱过人， 因为基督曾经爱那些他所厌恶的人，他在十字架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不晓得。”因为基督曾经这样爱过，而他现在住在你们心里，你们都受洗过吗？你们都曾经悔改过吗？你们都曾经在主面前说：“主啊，我想要成为你的儿女，求你接纳我，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做你的儿女，求你与我和好，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如果你曾经说：“主啊，我接受你”的话，基督就住在你们里面，基督透过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有爱人的能力。不过说的残酷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借口说不想爱人。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我讲完了。那是我前面我是分享教会生活的一些事情。那我希望麦克风正常。 好，正常。那我接下来是大家轻松一点的时间，就是分享一些故事这样。OK， 就讲近年来的一些故事，圣经故事，不是教会的故事。那我想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如果有时间，假设我们大家青春年华是最宝贵的，最帅气、最有力量、脑袋最好的时候，多跟神培养默契，就是多读他的话，多祷告，当然这是第一要件。然后我们跟神的爱，我怎么知道我真的爱神？圣经说，如果一个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他怎么爱他所不看见的神？所以在教会里面练习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有空，一定是教会生活跟那个神的话语，还有祷告，当然还有包括默想神的话语。就是去默想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神秘，默想都去想，大家不要把默想想得很难很困难，就是去想神的话，主啊，你要跟我讲什么？比如说我假设交到女朋友，就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就想，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这个表面上意思还是他反面上的意思，还是他没有讲的意思？他用眼神表达，这个就叫默想 ，OK？ 就是你去揣想他是什么意思。默想神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如果担心你错误的认识神的话，你可以透过祷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悟性，让我们正确理解神。我如果真的懂我女朋友，才不会在她要鸡排的时候给她吃牛排。所以我要正确的爱人，免得她严重的我带着满腔热血要爱上帝，那上帝觉得啊你不爱我，你给错东西了。所以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读圣经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爱他。好。第二，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些其他人的故事，因为大家都是过来人嘛，很多过来人嘛，有些不是过来人，他可能比你小，但是每个人都经历过上帝，每个人都曾经有上帝的同在过，我们可以彼此激励。那2000年来有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们是需要知道的。但是现在几点？还要多少时间？ 3分钟 啊？3分钟，好，好，然后简短带过 ，OK。第一个 ，OK， 那我就直接给你们看，比较快一点。简单来讲，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在教会的故事、教会的历史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古代教会，耶稣在33岁那年死掉的话，左右33岁左右，然后复活了，教会建立了，到476年，也就是当时的。基督教王国罗马帝国被灭，被蛮族灭掉的476年，当作一个时期，当作古代教会的划分的时期的话，那个时候除了基督教的扩张、基督教的传扬以外，最重要的两件事，你只要记得两件事就好，一个是三位一体，一个是耶稣是神又是人。三位一体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升到天上去，那我们怎么跟神祷告，我们怎么跟神互动，是圣灵。曾经有一个神学家归纳，你们也可以记看看，我觉得还蛮有道理。他是看了圣经很多地方，包括我刚刚分享的那些经文。他说，圣父主要是要代表上帝的爱，圣子也就是耶稣，主要是代表上帝的话或者是道。道就是我们可以用道来互相沟通，来互相认识，所以我们通过耶稣来认识上帝。圣灵是上帝的安慰。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安慰？安慰每一个 身心诚意来到上帝面前，跟他认罪，寻求神接纳的，想要逃避地狱之火的，我们逃到那个逃城，我们逃到那个避难所，我们逃到那个方舟，也就是耶稣基督。圣灵，因为真正的照着圣经来相信他，圣灵能给我们安慰，并且有其他一切的安慰建立在那个安慰之上，包括你人生的风雨，圣灵最上是给我们的安慰。所以三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圣灵不是上帝，如果圣灵不是上帝，他的那个能力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只有上帝是无限的，那他的安慰就不是真的有效。如果圣子不是上帝，他的十字架就不是真的有效。这是尼西亚会议定出来，那是当时所有的罗马帝国的牧师，那个时候叫主教，一起开会定出来的，根据圣经。当然了，教会历史上如果有件事不符合神的心意，神就会把它打倒。三位一体这个教义如果是错的，一定早就有人出来推翻了。但是既然两千年来我们在教会的发展，全球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宗教的过程，从来没有推翻，那我想照着我们对神的认识以及圣经的见证，三位一体应该是没有错的。第二个叫加克顿会议，在加克顿这个城市召开，基督的神人二气，就是确定耶稣只有一位，虽然他又是神又是人，但他不是一个分裂的人格，他是一个人格，他的思想情感意识是一体的，但是他有两个特性。什么是两个特性呢？就像志浩哥平常是你们辅导，我叫志浩变爸爸，他有两个特性，耶稣有两个特性，一个是神，一个是人。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神性大家很熟的，我不多说，大家平常唱歌唱很多。人性更也恐怕不输神性的重要。我怎么敢这样说？因为耶稣在地球上以人的身份，100%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会错，会犯罪，会累，会饿，但是他这个100%的人，他有没有犯过罪？没有，他是有可能犯罪的哦。但他从来没有犯任何罪，他为我们经历每个试探，所以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去。圣灵为什么要把耶稣带到旷野？是为了要他胜过试探，为我们胜过试探。当耶稣胜过试探的时候，正是证明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所以希伯来就说，我们有一位在高天上的祭司，他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祈求他，他能怜悯我，他懂我们，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经过的痛苦、试炼，他都经历过，但他没有犯罪，他以这一个100分的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这个灵魂上的十字架，所以他能够把一个一个100分的生命赐给我们，透过我们相信他，因信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因信称义的意思包括，就是耶稣把他的完美的生命给我们，我们把我们的罪恶给他，所以耶稣的人性是非常重要。如果他不是真正的人，他为我们忍受的试探就不是真实的。如果他不是真实为我们忍受试探的话，我们在经历试探之后，我们哪有把握说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哪有把握说上帝会？第一，我们哪有把握我们胜过？第二是这个罪恶，他真的能够洗净吗？但因为他是人的身份替我们死，替我们死，他必须要跟我们一样嘛。班长必须要是班上的一员，所以班长才有代表性。耶稣也是一样，他必须要是个人，所以人性是非常重要。第二，从中间那一千年就是黑暗的时代，但是基督教是蛮光明的，因为基督教福音传得不得了，虽然也有发生悲剧，包括十字军东征，但是福音基本上是大肆的传扬，在本来是蛮族打罗马人，结果呢，罗马人那个时候大部分已经变成基督徒，但基督徒竟然把侵略的人跟他们传福音了，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被统战的。如果假设共产党统治了台湾，我们不但没有被他们统战，我们还让他们变成一个民主化的是那个怎么讲？让他们变成有民主思想这样。OK， 福音传给那些蛮族，福音传给异端。异端的人都改信基督教，好，然后福音传到当时最远的海岛，英国跟爱尔兰。然后 ，OK， 这张两个，我想一下， 好，大家迅速看一下，我就时间上的问题。好，我只分享一件，就两页都各分享一件事就好。那一千年的 中世纪，后出现了两个人，一个人问人怎样才能得救，一个人问人怎样才能荣耀神。他们的背景我不多说，你们历史课本可能看过，不是可能看过，你们考上证照一定看过。OK， 那加尔文问一个问题：人怎样才能荣耀上帝？马丁路德问人怎样才能得救？我们确定的就是，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透过我的功劳，不是透过我的功德，还是靠耶稣这个完全没有罪恶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对吧？用得确定这件事情，但以前的人信不信这件事？信，但他们不清，没有很清楚的描写，没有很清楚的论述。马丁路德把这个教义论述的最清楚。等下五百年以后的我们，基督教以前是个白人的宗教，但这五百年就传到世界各地去，因为有清楚的教义，我们可以用很短，像四律这么短的东西，可以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跟这个很重要，就是把福音的信息用得清楚跟简单。然后加尔文，人怎样才能荣耀神？我们不是只在教会里荣耀上帝，我们也是要在每一个地方每个时刻荣耀上帝。奉献全人的观念是加尔文那个时候奠定。我们不只是平常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内心也要荣耀上帝。加尔文强调荣耀上帝是要全部，你如果献上的只是一部分就不是全部。 If you 那句话就是你给的如果不是全部，你就完全不是给神。If you do not sacrifice everything all, then you do not sacrifice at all。如果你不是给神一切，就完根本不能算是奉献。奉献的定义就是把你不想给的也给神，当然也没那么痛苦。加尔文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当他在寻求荣耀神的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件事情：你荣耀上帝是依靠上帝，所以我们不是去有一个不想要荣耀神的心，然后我们去打压他、去压抑他，而是说我们想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喜欢他所喜悦的，讨厌他所厌恶的。这样子，我们不但不是违反我们自己，我们变成是更像神，我们是快乐，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OK， 所以。加尔文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更像上帝，是包括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个超自然的力量，我们能够爱他所爱，恨他所恨。OK， 那最后是教会复兴跟海外宣教运动，那我不多说，因为时间不够。那这是一个十二个不同民族的人跟耶稣在分享他的福音，那就是教会的运动。那我们现在刚好是身处于一个大家都几乎福音传遍世界的一个时代。那圣经有交代教会会怎么结束，当每一个语言的人，万族万民每一种语言的人都有人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会再来迎接，圣经说是迎接他的太太，他的心腹进入新天新地，就是永恒的世界。那个世界不是一个灵飘浮在空中然后唱着诗歌然后一个云在飘，不是，那个新天新地是有地，有植物，有动物，有身体，像耶稣他有身体的，有物质的，然后是赞美，是大家在一起来庆祝，永远的享受上帝他给我们无限的那个国度意思。然后我们享受的就是上帝自己。那个时候我们不再会觉得爱神很困难，我们不再会觉得爱人很困难，那时候我们觉得爱神就是最享受的事情。你不知道有没有曾经期待过，你希望你能够全心全意的爱上帝？我们的目标就是在那一天，我们就能够完全的、出自内心的来爱他。我们为那一天我们准备，不只是为了自己，我们也是为了大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只在乎自己的得救，我们是在乎我们这个整个宇宙，大家一起能够得到救恩。好，我对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得救，我意思说全宇宙万族万的人，大家一起来享受耶稣，那就是新天新地到永恒的状态。我们今天就是在为那个时候做预备。好，那我讲太多，我们做一堂课。感谢你今天有这个时间可以来分享，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教会的过程需要你帮助，也感谢你让我们教会，谢谢主耶稣，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那等一下